大家好，首先多谢大家收听这个芒向编辑部历史环节，我是加灿生。其次呢，就是要多谢这个社长和编辑部各位同仁就鼓励我，如果不是呢，我都不敢讲这个历史环节。这个特别的历史环节呢，就大约15至30分钟一节，就四五节一个单元，就讲一些历史故事，就借古喻今嘅啫。咁小弟又中意讲罗马史，就要讲啲罗马人嘅嘢。今次呢个单元呢，就係、个题目係咁，帝国崛起，城邦毁灭，迦太基覆亡记，係讲主要係讲呢个迦太基第三次战争，就是罗马人怎样覆亡这个七百年历史的商业名城的故事。就当这个故事讲完之后呢，我就会讲为什么我开篇就找这个来讲。那就开始了。迦太基，古代迦太基就位于现在特尼斯，即是北非特尼斯的海岸。那大家打开地图，就见到西西里尔，意大利西西里尔南就是特尼斯。特尼斯呢，它有个 L 型的角，咁呢个 L 型的角的端嘟嘟呢，就是古代迦太基人的建成地方。咁迦太基城呢，就建成于公元前814年，即是西周周宣王十四年。就距离他那个败家仔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搞到亡国就有43年时间。咁就毁灭于公元前146年，又即是西汉景帝中元四年，距离他那个大帝仔汉武帝即位呢不过得五年时间啫。咁迦太基人呢，就不是这个特尼斯的原住居民，他们呢就是一个殖民城市，就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城市。腓尼基人呢，就即是他们的首都呢，就是现在的黎巴嫩推罗城，黎巴嫩北部的推罗城。那如果说腓尼基大家不熟悉呢，我就可以说腓尼基人呢，就是后来如果大家有看圣经，又说腓尼士人这个种族呢，腓尼基人就是他一支了。腓尼士人呢，就在圣经很出名的。大家都读都听，应该都听过了，所谓大卫对哥利亚的故事。那阵阿木同大卫大卫王在牧童的时候呢，就一粒飞石，用这个主角光环一粒飞石就剥死了个九尺巨人哥利亚嘛。咁那个可怜的哥利亚呢，就是这个腓尼士人。除此之外呢，咁根据圣经就好多镬㗎啦，两族人打过好多次，旧约圣经入面，因为有领土纠纷嘛。但是现实实际上犹太人在腓尼基人眼中呢，就我认为可能是上不到台面。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他还有更加大的敌人。咁大家有睇个《战狼三百》噶啦嘅续集，咁你见到波斯海军就抽希腊雅典海军啊嘛，咁嗰个海军咧，其实就并唔系女人控制，而系腓尼基人控制嘅。腓尼基人系好擅长于经商，系如果以现代术语嚟讲，系波斯王嘅白手套，咁大家会明白啲。咁啊，所以无论喺希腊罗马年代，亦或喺犹太人古籍入边，腓尼基人都系属于歹国一族。咁如果以现代英雄片嚟讲咧，超级英雄片嚟讲咧，罗马人啊呢啲咧系属于呢个索尔嘅话咧，咁啊腓尼基人就一定系 Lucia， 咁啊大家会明白。咁啊，不过并不代表佢哋即系一个愚钝嘅坏人，佢哋咧，就其实有高度的文明。咁首先呢，创出拼音文字是腓尼基人行先嘅。咁佢哋创咗拼音文字，希腊人学咗， 咁然之后到传咗俾拉丁人嗰个方法，咁拉丁人学咁罗马人拉创个拉丁文之后咧，罗马帝国灭亡，佢到西欧各国都系沿用呢种文字嘅体系，所以腓尼基人可以话系呢个欧洲嘅文字之母。咁佢仲有两大特产，当时佢喺推罗城有两大特产，第一就系烧玻璃。虽然咧啲工艺就梗系唔及而家咁靓啦，但系都系不得了嘅。喺当时嚟讲，第二样特产咧就系紫色嘅布染布法。咁佢呢个染布法咧就嗱，佢腓尼基呢个名其实就系当时古代中东语嘅意思咧，即系紫红色咁解。咁由于佢系色染紫红色，就成日着喺身啊，啲权贵。咁咧就變成所以就依個變成佢哋個名字，即係等於中國人嚇俾人叫，因為瓷器出名就俾人叫 China， 就唔係 China， 我會俾人 DQ 嘅，如果亂講。咁啊，佢依、這個嗱，佢依個紫色袍嘅係非常之貴重，貴重到一個地步咧，就係話一磅嘅紫袍同埋一磅嘅黃金擺埋一齊咧，紫袍嘅價值絕對會係黄金的五至六倍，而到后期直接是只有罗马的执政或者皇帝才够钱去买来着，是紫袍加身，等于中国人的黄袍加身那么贵重。除了他们的工艺和工艺技术和商业方法，他还有一项绝活，就是航海和经商，即是商业啦。咁后世又流传佢话好多古古惑惑嘅故事，其中话最暴利嗰种咧，就有咁嘅故事。话说有个腓尼基人就拿咗，即系迦太基人啦，拿咗一船嘅橄榄油去到西班牙。嗰阵佢啱啱开发咗西班牙嘅地嘅殖民地，就送咗就同呢个西班牙嘅酋长交换，咁啊，一船嘅橄榄油咧就换咗一船嘅板翻到去，咁啊暴利到不得了。咁啊，由此可知，咁好多人妒忌就话佢哋蛊惑啦吓。咁啊做生意炒作，咁啊肯定噶啦。咁佢哋嘅国策方针就系咁，其实就利用海军去开拓。同埋保护海港殖民地，咁啊造成垄断。或第二咧，就用海军啊，肃清啲盗贼海盗，就保障佢航道嘅安全。咁啊，但系当个海军搞唔掂对方嗰阵咧，就会点咧？第三就系、是、会同对方求和，地就可以唔要，但系市场就一定要攞。就我会同你通商，就利用通，最紧要就系搵钱通商。嗱，依个第三点好重要嘅，就讲出咗点解迦太基人后边就会变成，即系好似成日好鹌鹑咁，因为依个系佢哋嘅商人做生意嘅手法。咁啊，迦太基人咧就由公元前814年开国，就过咗200多年到咧就宣告开港啊，就宣告我自己自治啦。你我会。同你嘅推罗城好似英联邦咁嘅关系，但系我系自治嘅。咁啊，再过多200多年咧，就因为国王嘅早死，就于是就行咗元老院制嘅。咁即使后屘个国王啲子裔想攞翻，都俾元老院怼冧咗。咁啊，当到公元前300多年咧，就迦太基开始进入盛世啦。就点解咧？就是因为佢哋发生了一场国难，即系好似香港咁，就香港系靠大陆样衰咁佢先发达噶嘛，锁国文革佢先发达。咁啊，迦太基都系一样。当时咧就亚历山大大帝崛起，马其顿嘅，虽然佢征服咗希腊，但系亦都成为希腊嘅代理人，就围攻咗推罗城7个月。终于将佢铲平，咁啊宗主国就冇咗啦，即系好似英国沦陷啦，冇咗啦。咁咧 就迦太基身为第二大自治领，就即刻立咗佢宗主国嘅地位，成为腓尼基人嘅首都。咁啊，当时咧腓尼基人所开拓嘅殖民地，嗱佢地东地中海嘅殖民地有限嘅啫，但系咧系由呢、这个系由迦太基转移去开拓嘅殖民地咧，占领咗成个西地中海。咁我讲一讲个范围咧。就由呢个特尼斯开始向西行，就一路到摩洛哥，然之后就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就攞咗西班牙、葡萄牙一带，然之后就沿住成个南欧嘅海岸线一路伸延到意大利嘅北部。咁而科西嘉岛同埋呢个萨丁尼亚岛都俾佢攞埋。咁啊，个范围系半个地中海，佢个从商嘅殖民地范围。而佢据说咧，当时佢拥有嘅殖民地数系有300个，系西地中海嘅霸主。相反，希腊唔系冇，不过希腊人就散收收，相对就差啲。咁啊，但系到咗公元前200年咧，佢嘅死敌终于崛起啦，就系罗马人。咁罗马人就农耕民族，同迦太基人唔同噶，佢哋耕田发家嘅。就当时咧，佢就占领咗地中海，系意大利嘅北部同埋中部。咁咧，佢哋就开始同南部经商，佢哋好尊重希腊人，嗰阵嘅希腊嘅文化对佢都有影响。咁啊，想同佢通商，咁啊带队商团经过，点知俾你死人头希腊佬打劫喎，咁啊兴啦吓。咁啊，罗马元老院咧就派咗队人啊，同佢讲，咁啊，佢哋啲希腊话梗系啦啦咳咳啦，咁同佢讲，咁啊，死人头希腊佬咧就笑佢话：你班扑街乡下佬，喺个议会会堂话你班扑街乡下佬冇鬼用，咁笑佢，仲要当众揭起咗佢嗰个袍啊，就等佢鸠焚焚笑佢，咁啊把几火啦，咁啊翻到去之后咧，元老院又决定对付佢。成几个军团咁落去炒起佢，咁啊炒起咗嗰个城，咁啊令到其他希腊城市就好惊啦。咁啊即系等于你踢人劫，人哋咪揼你咯，系咪？啊激嬲人，你踢人劫，咁啊于是即刻咧就谂起希腊本土咧就有一个王，唔系亚历山大啦，又系其他嗰啲土王。不过呢个王咧就叫皮洛斯，就好抽得嘅，佢系好善于利用呢、这个。步兵、騎兵和戰兵混合作戰的大王叫皮洛斯王，就走過來幫手。這件事就顯出了一件事，就是當時的希臘人已經再沒有戰狼300年代對付波斯人那種氣魄，反而有點像宋朝人，即是怎樣呢？我會用錢解決一切的事。他们可以征兵，但是兵呢其实就已经不太好了。反而呢他们喜欢用钱买雇佣兵。因为不会死，我们自己人死那么多嘛。我们自己人条命很矜贵，即是没了那种胆气。那么缩骨战甲。但是雇佣兵有个问题嘛，我出钱和你打仗，因为不是卖命。那么出事了。那当时呢就迦太基人呢就一听到呢就即係佢同希臘人爭霸噶嘛，基本上佢係同希臘一直同希臘人爭霸地中海噶嘛，就暗中出錢就俾羅馬俾物資羅馬去打，於是就喺意大利打咗一場代理人戰爭喎。咁啊結果咧就梗係羅馬人贏咧，趕走咗皮洛斯，就統一咗成個意大利南部，但係冇滅到嗰啲城，將嗰啲城就變成自己嘅盟邦，一個聯盟盟邦。咁啊！呢件事发生之后咧，就开始两兄弟啊，迦太基同埋罗马就反面争夺西西里霸权，就打咗第一次迦太基战争。咁啊，嘅结局咧就系、是、竟然迦太基人一出舰队就同佢对冚咧就输咗。咁啊，后世好多人咧就话：，诶、哎，系因为迦太基咧就唔熟悉罗马嘅新型武器，就系咩咧？佢哋叫系一块好似叫鸦嘴就是一塊大木板上面有个钉，一冲埋去咧，佢就移动，可以180度转嘅木板喺摆喺船头，一嘢就钉住你。 咁啊，然之後成隊羅馬兵衝過嚟打你。咁迦太基人咧，其實就係好善於用航海，就一隻船衝埋去撞沉你，就好符合。因為迦太基人其實亦都好似希臘人咁腐敗咗，佢哋用嗰隻船咧就有300個人，用300個公民就撐船一齊撐，就衝過去撞散你隻船嘅戰法。但係咧就變咗縮骨戰甲嘅戰法，當對方一近身戰就死。反而羅馬人佢哋唔係商人，佢哋係農民。農民嘅戰法就係我係同你死過，佢用呢個諗法去同你打近身戰。所以就输得好惨，就最奇怪啦！大家谂下，迦太基人都可以学罗马人咁打，但我相信即使咁样打，佢都系输，因为佢哋系用雇佣兵啊，同埋用啲好老土嘅，即系永远都系见缝插针啊！最好你两个打到筋疲力尽，攞嚟捡便宜啊！成日谂埋呢啲古惑嘢，就少咗嗰种勇悍，咁冇办法。咁最后嘅结果就迦太基人输咗，冇咗西西里。当时西西里嘅首将嘅汉密尔卡巴卡家族嘅就走咗去西班牙开咗档嘢，咁啊带埋个仔啊叫汉尼拔，咁同埋生咗几个仔啦，阿长子汉尼拔，就细子就哈士多鲁巴咁样，走咗去开咗档嘢，就叫做做咗大军阀。就開檔嘢叫新迦太基，咁啊，如是者就過咗十零廿年啦嚇，咁啊，羅馬人咧就同佢簽咗和約，咁啊迦太咁咧就不停咁慢慢咁向西蠶食依個迦太基喺依個法國南部啊嗰邊嘅勢力嘅殖民地勢力，包括埋撒丁尼亞島同埋科西嘉島都納埋落個袋。咁啊，於是咧就引起依個大軍閥啦嚇，咁啊嗰陣漢密爾卡又死咗啦，佢個繼任人嘅女婿又死埋，俾人暗殺死嘅。咁啊，於是漢尼拔一揸旗咧就決定要去報仇，就引起漢尼拔戰爭，就係、是、徵集咗一啲本身迦太基嘅騎兵。同埋大将队啊，同埋征集咗沿途征集嗰啲高卢兵啊、西班牙兵啊，就秘密由西班牙就经过法国啊，咁啊越过阿尔卑斯山山脉就偷袭意大利。咁啊依件事详情我唔讲噶啦，因为好复杂嘅。咁啊系大家中意听啊，可以听下依个阿老萧啊嗰、那个咩东西方四大名将系列，咁又有提。咁啊，總之依個戰爭打喺意大利本土打咗17年，嚇咁啊，結局就係咧，當佢打到12、13年嗰陣咧，就羅馬有一個後生仔，有個後生將領叫西比亞，咁佢老豆都係死喺迦太基嗰個手上，一直觀察住漢尼拔點樣用兵，學咗佢嗰套嘢，就首先就帶隊兵就去攻擊西班牙。就攞咗就打爆咗个大本营，用咗几年时间，然之后咧就再渡海，吓、翻到罗马又召一队兵就渡海，就攻击呢个迦太基国都，咁啊最后逼到汉尼拔就翻去迦太基同佢决战，咁啊喺佢国门决战就输咗。好啦，讲到呢度咧，我哋嘅故事可以开始啊，终于吓。讲咗18分钟，诶，咁啊输咗咧，就要签和约啦噃。个和约嘅内容系咁，咁啊有好多点我撮要咁讲。第一就承认你迦太基自权，即系我唔会打爆你。咁点解咁样咧？因为当时三方面啊，迦太基同埋罗马。都兩方面都已經筋疲力盡，羅馬冇辦法降服迦太基，迦太基本身自己入面就已經死了幾萬成年兵了，不敢再打了。而漢尼拔手底的子弟兵啊，全部就15000人全軍覆沒，三邊都冇力再打。咁話是話係咁，但係 如果迦太基肯继续战斗下去，我相信罗马人就很大镬。不过迦太基是一个海的民族，正如我刚才讲第三点，打不赢就求和，这个是他的特性，所以他求和。相反，罗马当年十几年前衰了在坎利战役，衰了在汉尼拔手，两个执政官全军覆没，几差不多八万人全军覆没，已经这么大镬，他都不肯求和，就是因为罗马人是农耕民族，我要守境安民，没有达田就是没有祖田，就是对不住列祖列宗，和迦太基人的海权民族的最大分别。好了，那就讲回头，对不住大家，就签和约，和约就是这样，第一点我就承认你的自治，罗马人，我不会留驻军的，但是在我和你签和约，我撤退之前，你就要一切费用你给，这个第二点。那第三点呢，就剥夺你的宣告交战的权利，你绝对不可以未经我同意同任何人交战。第四，你在海外的所有殖民地都归我，即是那300个城就麻烦你拜拜了。第五，就交换战俘，那一定的啦。第六，你就同男同女，不是同男同女的，14至30岁的成年男子，麻烦你给100鬼我，由我西比亚去决定。第七，就是说你只准留有10艘宣船，是次级战舰，所有战将我要求的，你每年要定额交给我。第八，是很重要的，你要给10,000泰伦的银币，分50年还，少一个崩都不得。而这个和约就是50年那么长，是一条50年不变的和约。那么泰伦，10,000泰伦究竟是多少呢？我就查过，那么一个泰伦呢，就其实是罗马的重量单位，即等于中国古代银两，几多两几多两，一万泰伦等于33个 kilogram， 33个 kg 公斤。咁以2016年嘅市价嚟计咧，一个 gram 咧就等于50 cents 美金，50 cents 美金，即系5毫子。咁一个泰伦咧就等于16,500蚊啊！以2016年嘅银价嚟计。10,000泰伦就等于1,650,000美金，咁啊分50年还，一年都不过系万睇睇先吓，唔好意思大家，165除50就不过等于系3,300万左右啫。咁啊，對於迦太基嘅經濟實力嚟講咧，就唔係好多嘅，即係可以負擔嘅。咁啊，最後兩項啦，我主要咁講，就係話第一要承認盧米底亞王子馬西尼薩係呢個馬西係屬於係登位成為呢個盧米底亞王。最後嗰項咧就係、是。要交还翻当日迦太基夺得呢个盧米底亚嘅土地，交还翻俾马西尼撒。好啦，听到除咗最后两点，之前几廿点咧，系咪好熟悉咧？其实就系活脱脱好似当日美国打低咗日本仔之后，俾日本仔嘅条件一样，你净系可以有自卫队。唔准有宣戰權，一模一樣。咁啊，其實唔算好苛刻噶，即係你唔准建軍，你只准有自衛隊呢啲條件。咁啊，迦太基啊，而家有人嘈嗰兩句啦，但係最後都一定答應咧，反應啦。不過佢細都估唔到咧，最後兩項嘢要佢條命。點解咧？ 首先最后两项是关于卢米底亚和马西尼神。咁好似香港一样啊，香港搞成而家咁咧，就有一个就有一个一个幕后大佬，共产党一个挑拨离间嘅扑街，董建华，咁啊有一个执行者阿六八九，咁啊再加多个搞屎棍啊黄毓民，咁四个人搞三搞四先搞到一镬足嘅啫嘛，啊或者黄毓民或者白票党啦，啊。咁啊，當時加太基都有，咁啊第一個咧就係挑撥者，咁啊依個挑撥者咧就係馬西尼薩啦，咁啊所以佢就值得講下。馬西尼薩係咩人咧？馬西尼嗱，首先講盧米底亞，盧米底亞咧就係依個加太基側邊嘅一個遊牧民族，就好鬆散，好多小部族。咁啊，騎兵啊，地中海第一。咁馬西咁啊，佢哋自己互相之間就會選個人做盟主，就叫佢國王。馬西尼薩就係個國王嘅仔，就話天生靚仔，高大威猛。就細細個咧，就喺依、這個加泰基留學，就正宗高富帥喎。咁當時咧，佢哋仲漢尼拔個家族、巴卡家族好友好，就去咗西班牙。佢又係西亞漢尼拔十幾歲嘅，就漢尼拔嘅子侄輩。咁佢當時同佢嘅侄女就好好，個侄女咧叫索福尼斯巴，Sophia Lisba 係啦。咁啊，依個女仔有個外號就叫咩非洲之花，啲人叫佢，咁唔知真定假啦。咁佢個老豆呢就即係漢尼拔嘅個細佬呢叫做哈士多魯伯。咁就兩個細細個喺埋一齊啦，就話定咗婚㗎啦。咁後尾佢哋咁後尾漢尼拔出征呢、這個遠征呢個意大利呢，就呢個盧米底亞軍呢就派咗好多人過去幫佢手，幾千差唔多成萬嘅騎兵去幫佢手。咁其實係佢嘅骨幹兵嚟。咁啊，當時馬西尼薩就留咗喺西班牙。咁啊，後屘啊，到西比亞攻擊西班牙嗰陣咧，就發生件咁嘅事。就當時盧米底亞就有個就有個大族長。當時馬西尼薩個老豆有啲病。咁啊，盧米底亞咧有個大族長，就叫做西法克斯，就佢話好中意個馬西尼薩嘅未婚妻，就好想溝佢，得到佢。於是咧就暗中咧就揾人去同呢個西比亞聯絡，就話嗱，我同你結盟，我包保咧就可以懟冧呢個加泰基啦，咁樣。咁啊，當時打仗嘅過程就係春夏就打嘛，秋冬就收啊嘛，就要休息嘅嘛，大家搞啲外交嘢啊嘛。咁點知依件事咁啊，同時咧佢又開始劫掠加泰基呢、這個叫西法克斯，就開始劫掠加泰基嘅營地咯。咁啊，死人頭加泰基佬啊，撲街嚟嘅，一見到就驚。咁啊，知道呢、這個。西法克斯又鍾意條女㗎嘛，夾硬呢將條女又嫁咗俾佢喎。咁同佢結盟，咁由此可知大佬一個咁土豪劣身你都驚佢，你真係你班加泰基佬就撲街嚟。咁哈士多魯巴一收到呢個消息就好震驚，但諗一諗，屌你馬西尼殺一個王子。咁好對唔住佢，但係衡量之下都係國家為重，因為呢個係話元老院嘅決定喎。咁啊，咁啊，其實最緊要嘅原因係點解咧？就係當時羅馬加泰基元老院同漢尼拔根本唔啱，特登扇佢。好啦，咁啊知道咗，於是呢個馬西尼薩就一聽到呢個消息就好嬲啦，同時聽到個老豆病危喎。咁啊，梗係立即想翻去啦。咁啊，呢個哈士多魯巴咧，都係撲街嚟噶啦，就暗中 就話好啦，我即刻揾隻護衛同你翻去啦。但其實咧就想叫啲護衛暗中喺海嗰度懟冧佢。咁馬西尼薩就察覺到，就即刻著草，然之後翻到自己部族，就組咗一隊20,000人嘅騎兵，就反而就由佢向呢、這個加泰基同埋西法克斯就對抗。咁啊，而且亦都暗中梗係叫揾人聯絡西比亞啦。咁啊，於是者喺西班牙打咗兩三年，西班牙就俾西比亞打冧咗。咁啊，西比亞再過咗1.5年左右渡海嗰陣咧，馬西尼薩就衝到過去，就帶埋啲兵就同佢會合。咁啊，馬西尼薩當時就話：我係得咁多兵嘅咋，2,000-2,000人嘅，打咗咁耐嚇，冇乜用啦。咁啊，但係我召唔到其他人嚟。咁啊，但係西比亞冇所謂喎，就話有你就夠啦。咁啊，當然兩條友咧講完之後就結拜兄弟咁滯嚇。咁啊，打低咗漢尼拔，就活捉咗呢個西法克斯。咁啊，活捉佢之後咧，呢、這個西法克斯又撲街仔嚟。咁我得唔到嘢，你都唔可以得到。當時佢就向呢個西比亞講求饒，就話其實我咧就仍然係中意你哋噶，不過我實在太愛呢條女啦嚇。Sophie Lisoxba 嚇，哇，好鬼難讀。咁啊，佢傾國傾城，咁佢又係阿漢尼拔嘅侄女咯。咁啊，我梗係為咗討好佢，我先背叛你哋嘅咋咁講。咁西比亞一諗就即刻諗到，可能佢唔係蠢材，但佢亦都覺得呢樣嘢好危險嘅，咁枕頭撞唔得了，就於是就叫咗阿馬西尼薩嚟，就同佢講：好對唔住，根據我哋羅馬人嘅規矩，你個前妻，你個未婚妻，前度未婚妻就已經係戰俘啦，我要將佢同埋佢老公，即係西法克斯，就帶去羅馬做海船式嘅展覽品，我唔可以將佢交俾你。馬西尼薩聽到就掙扎咗好耐，就冇出聲，就走到去佢老婆嗰間房嗰度，冇講任何嘢，就講咗一句：好對唔住，我身為你嘅丈夫，我唔能夠保護你，我唔配做一個男人。然之後喺佢面前就擺咗一瓶毒酒。個女人望咗佢一眼，就飲咗杯毒酒，即刻毒發身亡。馬西尼薩就將佢個未婚妻條屍就捧咗去西比亞面前，西比亞就冇講任何嘢，淨係召開咗一個軍團大會。当住所有的军团人就跟大家讲，马西尼萨是卢米底亚之王，然后就将身上面的紫袍摆在他身上，摆在马西尼萨身上。从此马西尼萨就成为了罗马人最忠实的朋友，即是董建华是共产党最忠实的朋友一样。咁啊，试问下一个咁嘅人呢，会唔会唔增加太基咧？梗系增到入骨啦。咁啊，可惜好当时佢都筋疲力尽啦，吓佢要统一加泰，佢要统一翻自己嘅卢米底亚，先至可以打击呢个加泰基啊嘛。咁啊，佢就可以等，因为佢后生，不过30多岁。咁啊，佢会等个机会，而好不幸地，一个咁嘅人，对加泰基充满敌意的人，就好像老懵懂一样，是超级长命，到90多岁才死，扑你个街！这个就是一个挑拨者，也是加泰基的劫数。之后30年，马西尼萨吓、当罗马人去横扫整个地中海世界嗰阵，马西尼萨系同埋佢嘅骑兵系冇 miss 过一场。即使他上不到陣，他都派騎兵上去，盧米底亞兵沒有 miss 過一場。相反，加泰基只是給錢 俾船，俾象，就系冇俾人。呢样嘢系佢哋嘅另一个失败嘅地方。咁啊，如是者过咗30年，咁啊，呢条和约签咗之后过咗30年，马西尼咁啊，罗马人就占领咗成个地中海霸主，就狡兔死走狗烹。咁啊，马西尼撒终于喐手啦。咁我都讲过咗时间啦，就下一节再讲。好多谢大家收听。